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。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假如爱有天意，作词李健，读歌者王玉博。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？有多少爱意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 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就能到永远， 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。用尽一生的时间，竟学不会遗忘。如今我们已天各一方，生活得像周围人一样。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，但愿你也被温柔对待。多少恍惚的时候，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，音乐中你已浮现，一转眼又不见。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？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，冥冥中什么已被改变？月光如春风拂面。 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？有多少爱恋？ 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，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 曾坦坦荡荡，即便到最后还是 就不必勉 全宇宙不难，问谁都刚刚想拥挤的夜晚，那怀里真的有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作词徐世珍，读歌人徐冉。等情歌听到累了，等不再专心分辨巷口谁的引擎声，我就会好了，把剩下的爱留着，好留给明天的某个人，只剩下深深浅浅伤痕，悼念着缘分。懂得的人请不要追问，又何必去恨擦肩的路人，谁在夜里泣不成声，我早已锁紧我的灵魂。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，伤口最后终究会愈合，我会听着情歌满慢等。 等情歌听到累了，等所有眼泪都已得逞，等不再专心分辨相谁的引擎声，我就会好了。把剩下的爱留着，后留给明天的某个人，只剩下深深浅浅伤痕，悼念着缘分。

坚定，让我们不得不怀疑。而你还在我的心里抹不去那些谎言，那些叹息，我做不到全忘记，一点一滴都曾经温暖心灵，所有这些都已随风而去。Never ever let it go.

被人摘走，心被冲洗走，我一无所有，错过盛开的时候，疲惫倒戈走，直奔路肩走，树丛不开口，破土后哪来的自由，无奈的紧背过手，在风里等夜过成熟，无辜的人松了手，反正那背负都累透，魂被肉丝收，尽量别张口，满足狼的胃口，等怂恿的烫了手，等看懂的还我自由。